假装若无其事，穿过半个城市，只想看你样子。这一刻最重要的事，是属于你最小的事。 去不 碎，也别去怪谁，只因为相遇太美。就算流的泪伤到底，心成灰也无所谓。我破茧成蝶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嘿，我想你飞，温柔的坠，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。我想你飞，多远都不累，飞扬旅途中有过痛和泪。我想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

手任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没有人问我心与肺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都能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谁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时光让爱被着了现行，携手前进，争取所有欢迎，旋转走进视线里的光明，微笑编辑与梦对称的图形，我在最近的未来听着我话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前进，爱我是一随笔，风浪变形也要构成风景，对齐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在最近的未来时代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却用离开烫下句点，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，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雪铁龙全新 C4L 全 T 登场，快到中林达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，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、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，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，5173-8851。 什么？还像以前一样开年会？今年流行温泉年会，北京城南60公里花样温泉，8米高豪华宴会厅，大型会议室，满足各种需求。年会度假泡温泉，尽在意境玫瑰庄园。400-156-1616。 丰台冬季欢乐游开始了！12月底，国内首家军事主题亲子冰雪游，长兴店镇冰雪嘉年华激情来袭！丰台旅游委邀您来这里体验1:1仿真金属坦克、雪地枪战等精彩活动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。还有呢，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9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，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中国环境保护部近日向媒体通报，中国共有72个城市启动或维持了重污染天气黄色及以上预警。环境保护部10个督察组继续对重点城市展开督查，发现有整改措施仍未落实的情况，部分企业的减排措施形同虚设。今天969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元旦假期是消费的高峰期，各种老字号的餐厅也是火爆不断，大有赶上新春佳节的势头。近日从多个老字号了解到，门店几乎每天都要排上100多号，甚至烤肉最火季一天排了300多个号。商场也是人气颇旺，元旦全面开售了鸡年的生肖精品，加上近日的春节临近，各大金店的节日金饰也是销售大涨。2号，篮球先锋报爆出了重磅消息，称体育总局近日对篮球改革发出了10点指示，其中包括建议请姚明担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兼中国男篮的主教练。对此，姚明方没有回应。为了确保市民不被山寨救护车所误导，北京急救中心在官方网站等平台上开设了专门的模板，方便市民分辨救护车的真伪。目前全市的120救护车信息均已经纳入到了平台，未来平台也将纳入全国120救护车的信息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愿成为您汽车生活的贴心伴侣。 经典音乐经历了岁月的考验，也是承载了很多很多人的记忆，经久不衰。今天呢，距离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的开幕只有9天的时间了。这一次演唱会呢，在能听到经典歌曲的同时，也能够让你回忆起那些年难忘的岁月。其实本次969举办的这一场演唱会，不仅仅是对经典音乐的致敬，更是对经典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着大力的推动作用。如果你也想到现场跟我们一起聆听经典音乐，跟老歌手一起畅想那些年的经典歌曲，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。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话，就赶紧关注起来，及时的关注969官方微信推出的各种活动，或许你也有机会和经典歌手一起畅想那些年。 出发的

浮浮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有人问，一年能不能改变一个人？答案是可以的。坚持在时间的推动下，一定会有惊人的力量，一定能潜移默化的改变人。坚持也许前几天难受，一旦成为了习惯，就会成为一种意识。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也变成不一样的人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心里有鬼，鬼知道你在想谁，兜兜转转。